赐给我们光照，也赐给我们引领。2000年前，曾经有一个女人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一个日子是她一生最羞辱的日子，最愁苦的日子。因为当她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不是一个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是有一群男人围着她，并且手里还拿着石头，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其实这样的羞辱，这样的无奈，这样的这一个的罪孽，就好像游街示众，对不对？在那一天，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进场。我觉得这是这个女人一生最羞辱、最绝望、最糟糕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如果不是耶稣的那句话，他就必要被打死，对不对？因为有一群男人手里拿着石头在准备要打他。那一天他的羞辱和罪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赦免他，他就要带着这样一生的羞辱和罪孽活在那个地上，对不对？在古代，在中东，一个被行淫的妇人抓住，大庭广众下受羞辱，即使当时不被石头打死，他一生也没法继续活下去了。但那一天，耶稣基督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对着所有的拿石头的男人的，说你们中间若是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知道吗？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拿石头打他，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有一个人是真的有资格的，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是的，他是绝对有资格的。但是呢，他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安的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赦免救恩在那一刻在他的生命当中进场，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好的消息。各位，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是最好的消息。但对那个女人而言，那一天福音就是最好的消息，因为若不是福音，她就必死无疑。那一天若不是耶稣基督的赦免，她就必死无疑。求主来帮助我们，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没有人站得住，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得住。但是他有赦免之恩，他有赦免之恩，不是让我们去放纵的，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当中的，乃是要让人敬畏他。愿主基督赦免之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肃然敬畏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离了你我们就没有盼望也没有安慰。但是在你里面，你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一条通天的出路，使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使我们可以安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一个福音的好消息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一生活着的根基，成为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也成为我们每一天活着的喜乐和盼望。求主继续的引导保守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 们。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5-13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其实我今天主要讲的经文是第九节的前半段，但是我需要把整个上下文一同读出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上帝的话。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祷告对很多的基督徒而言是我们信仰生活最基本的，对不对？一个信徒每一天都需要祷告，也是最普遍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是对很多信徒而言，在困境的时候通常祷告的就更多，对吧？问大家，你是什么时候祷告的比较频繁比较多呢？通常不是在成功顺境一帆风顺的时候，对吧？通常都是在有困难有绝境有问题的时候，对吧？当然退一步讲，因为那个困境那个绝境那个困难会显明出来我们生命的脆弱，显明出来我们把控不了这个世界，把控不了自己，对吧？因为那个困境把我们的软弱愁苦给显出来了，对吧？于是这个时候呢，人就更容易怎么样，更容易依赖那一个掌管天地的主，更容易跑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保护和引领。换句话说呢，成功顺境的最大的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让人不认识自己。成功顺境对一个人最大的试探就是让人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他就可以玩得转这个世界，玩得转自己的人生，他就很难更深的信靠。但逆境和困境呢，把人的软弱和愁苦给显出来了，当然发现自己不行了，这个时候他就更容易心里柔软，对吧？这就是主对保罗说的，主的恩典在什么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呀？在软弱的人身上。但请注意，主的恩典一直是完全的，一直是全然能够遮盖每一个人的，只不过呢，在那些特别刚强的人身上，他会觉得自己不太需要那么多的恩典，他觉得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在软弱的人身上，他知道若没有主的恩典他就活不下去，他又没有办法玩着转自己的人生，所以在软弱的人身上就显得完全。所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总是需要先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软弱的。其实我们是软弱的，只不过我们不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刚硬了。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明确的告诉我们呢，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哈？他说这里其实有两种祷告， 一种祷告被称为外邦人的祷告，对不对？你们不可像那外邦人他那样的祷告。一种祷告被称为天父的儿女的祷告，对不对？呼叫你们的父，你们的父在查看，他就报答你。没有祈求以前，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祷告是截然不同的？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请问外邦人是怎么祷告的？很有意思哈，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外邦人是不祷告的，对不对？外邦人他祷告什么呢？他就是不信神嘛。不不不，耶稣在这里说的是那些祷告的外邦人。什么叫祷告的外邦人？让我说一句难听话好不好？其实在这地上的每一间教会，每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也包括我们这间教会，总有一些人是外邦人。哦，这话很难听，但是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圣经说教会里就会有败子，就会有麦子，对不对？就会有真信徒，也会有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你说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会不会祷告呢？对，他会祷告的。你说这些败子他会不会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祷告，在家里有些祷告呢？会的，他会祷告的。甚至主耶稣提醒我们，有可能他祷告的比我们都更多，他会用许多的重复话。所以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他说的意思是，你即使来到教会，你觉得自己是有信仰的，也还是可能会有问题的。意思是有这个可能性，信主信了十年的人祷告是大有问题的，是像外邦人那般去啊祷告的。所以根本的区别，两种祷告。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他明显的做了两个对比。你仔细去看圣经呢，你会发现第五节和第六节是一个对比。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故意叫他们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一种。另一种呢，你们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又是一种状态。让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两种状态。一种是在人面前的表演，想要得人的夸耀和称赞，说诶，你看这个弟兄真敬虔。另外一种是在神面前的真心的敬拜，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对父说话。哎，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对比是七节和八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什么？他们觉得祷告的秘诀是什么？话多了就被垂听，这就是他们的秘诀，像念咒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说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秘诀是什么？祷告的秘诀不是你话多，祷告的秘诀甚至都不是你做什么，祷告的秘诀是什么？是你与父之间的关系、位分、生命真实的连接。一种前一种的祷告的根基是自己的话多，后一种祷告的根基是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让我这样说，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人们可能会靠两个不同的根基来到上帝的面前。一种人被主耶稣称为外邦人， 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蒙垂听是基于什么呢？让我这样来总结，是基于自己的努力。话多。另外一种，用许多重复话，另外好叫神听见他的话。另外一种呢，就说你们祷告的根基不是你话多话少，不是你言辞优美或不优美，甚至都不是你做什么，而是因为神是你的父亲，这个才是你祷告的基础。因为你与他之间的那个真实的关系，这个关系才是那一个祷告的基础。所以主耶稣指出关键所在哈，你的祷告到底是凭着什么被上帝垂听的？问大家，你的祷告到底是凭着什么被上帝垂听的？是因为你禁食了三天吗？哦，禁食是好事哈，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是好事，禁食祷告是好事，是因为你非常恒切，跪在那里三个小时不起来吗？跪在那里三个小时不起来，恒切祷告也是好事哈，也是敬虔的表达。还是说是因为你话说的特别的优美，祷告词特别的好听吗？这也是好事，祷告的好听，话优美也是好的。但是这些都通通都不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基础。因为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些都还是人自己的努力，人的意，人的这个个人生命的敬虔，对不对？人的敬虔，人的成圣，人的努力好不好？当然好哈，千万不要觉得不好。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作为祷告蒙垂听的基础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外邦人的祷告的模式。而另外一种被称之为基督徒的祷告模式，就是靠着与主生命的关系。所以两个根基截然不同，主耶稣特别的给区分了，特别的区分。恐怕我们靠着第一个根基，就是陷入到自我的那个光景当中。让我们回到第二个根基，就是基于身份，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作为。让我再重复一遍，祷告的前提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话多重复话，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作为。因为身份其实才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而作为呢，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外在的附加，对不对？他做什么事儿，是他的一个人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身份却是内在的东西。举个例子，你为什么听你孩子的诉求呢？当他几岁的时候，他来到你的面前说，妈妈，我想要这个，是因为他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听吗？通常不是，对不对？坦白来讲，一个大街上一个跟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即使说的再好听，好像你也不一定要给他。但是你的这个孩子，他可能话都还说不清，还有点话说的很模糊，都说不到一个完整的句子，你就给他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说的好听，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让我这样来类比，这个是基础。身份是跟生命的关系连在一起的，而作为呢，让我这样说，作为通常是跟利益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前提是和上帝来有生命的关系的交流，而交流的前提啊，交流的前提都是基于关系，每一个交流的前提都是基于关系。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对不对？当你接触到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基于一定的关系的基础去接触那个人。 每个人会凭直觉来界定那个关系，你们可以互动交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在心里首先会给他一个身份的定位，你觉得说他能够跟我聊到这个地步，你可以决定交往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迷路了，你分不清东南西北，你转向了，于是呢这个时候你就拉过来一个陌生人，你说哎大哥，问一下，我去这里是坐这班公交车吗？我这个方向对不对？这班车的终点是不是到那里？哎，各位，即使你们俩从来没有过交往，从来都不是朋友的关系，基本上他也还是会跟你说，对不对？就说你们交谈非常的浅，这种的交谈是非常非常浅，浅到一个地步，即使是完全陌生人，他通常来讲也还是会跟你来有这个简单的交流的。换句话说呢，即使是一个陌生人的关系和身份，你们俩也还是可以交往到这一个地步，对不对？聊到这一个层面上去没问题。但是你一定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大概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太狭窄，就是陌生人嘛，你不可能再深入的交流了，你不可能在大街上拉过来一个人说，哎大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你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怎么样的？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咱俩来谈谈心。你会不会这样做？通常不会，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大家会觉得你是疯子吗？你是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企图，对吧？为什么呀？交浅延伸嘛，因为你们的关系没到那个地位嘛，地步嘛，你们只是一个陌生人，可以问一下公交车的方向没问题，但你要问到说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的价值观、他的心里的隐秘处的想法，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哭了？那他不会告诉你的，对不对？因为你们没有那个关系。这样的谈话与身份不匹配，你只有深入的了解，成为朋友之后才可能会谈这些话题，对不对？所以交流的前提是什么？是关系。关系不到就是交浅延伸。让我这样来类比，祷告其实就是交流，对不对？祷告就是对上帝来说话，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基于关系，但请注意，这个关系不是说我们要努力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才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因为他爱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父，这就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基础。当我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梳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类别的关系是真实存在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两种类别的关系也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祷告。一种类别的关系会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另外一种类别的关系会像神的儿女那样祷告。基本上人生会有这两种关系，我称之为一种叫做业务关系，另一种叫做家庭关系。而什么是业务关系呢？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对吧？你去菜市场买一个菜，买了一捆小青菜，然后呢他告诉你说3.9一斤，你说3.5卖不卖，然后最终成交了，这个叫业务关系。业务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利益交换。你有你的需要，他有他的需要，你的需要就是家里等一把小青菜下锅，他的需要是他想他进菜是2.5，他卖给你3.5，他想赚1块钱，对不对？哎，这个是真实的哈。所以业务关系就是我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呢换来你也给我一些东西，我想要你的小青菜，你想赚我的钱，都不错，也没有什么好羞耻的，这都就是正常的。我不是说这个关系不对哈，这个关系就是正常的业务关系。好，但是其实呢，人们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叫做家庭关系。每天在家里妻子给你做了一顿饭，你会不会甩给他20块钱？ 如果你甩给他20块钱，估计他一大嘴巴都打上来了，对不对？你这是在侮辱他吗？你们本来就是夫妻，怎么可能说他给你做一顿饭，你给他20块钱呢？但如果你到饭店去吃了一顿饭，你不给人家钱，人家可能就要把你给打出来了，对不对？你去饭店吃饭，那个叫什么？业务关系。在家里吃饭，那个叫什么？家庭关系。两种关系都是正常的哈，只是他在不同的领域当中的不同的关系。家庭关系的身决定是身份，就是我是你什么人，决定了咱俩之间的那个交流。好，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究竟是以业务关系来到他的面前，还是以家庭关系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的信徒，其实是没有梳理清楚这一个点的。他的生命的表现，常常表现在他以业务关系的方式来到了这位上帝的面前去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呢，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知道许多重复话的意思是空洞无意义的，机械的，甚至充满忧虑的，冰冷的机械的话。他的意思是他心里充满了焦虑，但是呢，他讲的话又是空洞的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要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所以一言以蔽之，外邦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基本的模式就是业务模式，业务关系。好，你怎么查验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是业务关系还是家庭关系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查验的方式哈，就是当你的祷告不被应允的时候，不蒙成就的时候，不，你看看你的表现，你看看你的心态，你看看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焦虑不安，抱怨生气，发怨言，觉得上帝太，你不敢说他不爱你，但是你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对不对？为什么还没有成就？还是说你无论有没有成就，你来到他的面前还是确信说上帝还是爱我的，上帝还是与我同在的，虽然这件事情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知道我在他里面有安息，有安全感。这是查验的两种的方式。你知道很多人在长时间祷告他想要的没有成就的时候，总是跌入到业务关系的模式当中去，就是不安，发怨言，生气，甚至心里对上帝说，我都每天祷告了，我都每天读经了，我都已经认罪悔改了，我都开始参加教会的服事了，怎么他还不听我的祷告，怎么我的孩子还是叛逆不听话，主啊，我都改了呀，我以前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那现在我改了，你赶快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吧。哎，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模式，对吧？你知道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吗？这个潜台词是，我都已经交了房租了，我都已经纳了税了，你就该来帮助我了。你知道一个人可以用两种的方式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一种是以租客的方式，这是业务模式，对不对？业务关系，只要你按时交房租，那你就可以继续的住在这个房子里。还有一种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你不需要交任何的房租，你就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为什么？只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孩子， 对不对 ？OK， 好，你知道，意思是我们通常容易把我们的努力、敬虔、悔改、服事，当我们自己的租金给交上去，然后好来赚得他不把我们赶出这个房子，好来赚得他喜悦我们，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还有人会说呢，当他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他会说，我祷告那么长时间，上帝还没有应允，那肯定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得再加把努力，可能是因为我犯罪了，一直让他失望，我不够敬虔，所以他不听我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潜台词就是说，我还没交房租，所以被他惩罚了，因为我拖欠租金，没有履行合约的关系，所以我被房东断水断电了。其实不是的，活在这种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他很焦虑，对不对？活在这种关系当中，无论祷告蒙垂听了还是没有蒙垂听，他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蒙垂听了，他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交房租了，我读经了，我祷告了，我聚会了，所以上帝才祝福我。不蒙垂听呢，他是因为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好好聚会，所以他就惩罚我。两种的想法都是错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这两种对上帝的认识和理解呢，基本上是真信仰亲密关系的最大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状态，它是整个生命的状态都错了。它这种状态下面，你跟上帝之间不可能有一个亲密的正常的生命的关系，你只是在利益交换，抱着利益交换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永远没有办法被他的爱来激励，你只能被他的祝福来激励。在某个角度来讲，成功神学那么吸引别人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心思乖僻，被那个东西吸引，而不被爱他的主吸引。我说，上帝即使赐给你一辆车，当然是好事儿，但是比起上帝把他的儿子给了你，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重要？当然是我主耶稣基督了，当然是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觉得给了我们他的儿子重要，我们常常觉得他给我一辆车比较重要。这就表明说，我们在那个生命的关系里面，再一次堕落到了那种业务的关系当中。业务的关系就只看利益，生命的关系看什么？看你们之间的那一个爱的互动。所以呢，让我这样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租客的心态住在上帝的家中，这种关系呢，建基于你是否履行了义务。有些应，你觉得你有些应尽的义务，上帝也有些应尽的义务，反正就是互相来交换，这是基督信仰的敌人。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可以有真正的那个得安慰，真正的被爱激励，真正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你有没有说，一个房东跟一个租客签完合同之后，租客泪流满面，觉得房东太爱他了，他的人生真的是太感恩了，有没有这样过？不可能嘛，对不对？租客从来不会在房东的面前泪流满面，觉得他的心深深的被房东的爱给激励了，不可能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我付钱了，我一个月付给你2000块钱，我就应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去。大家互相各取所需而已。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儿女在一个父母的面前泪流满面？儿女在一个父母的面前非常的有那个生命的感恩，那个生命的分享，那个生命的亲密的关系，当然有。为什么？跟你付不付钱没关系，跟你钱没关系，跟生命什么有关系？ 生命的连接有关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整个模式的转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小的细节的转变。我们需要在整个模式上给它调整过来，因为业务关系永远都不会有真实的爱和恩典，没有甘甜，没有享受，没有关系的建立。我多说一句哈，在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个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很难体会到大卫的忧伤和大卫的喜乐。因为大卫忧伤的时候，忧伤到那个地步，你觉得怎么会忧伤到那个地步，眼泪将床榻飘起，撕裂心肠，说人算什么，对不对？我是在罪孽中伤的，我是从不是人。各位，你通常祷告都没忧伤到那个地步，对不对？主啊，我若犯了罪，求你责打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主啊，你若纠缠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你会发现大卫的忧伤非常的深，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深。但很多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虽然他的罪也不比大卫的轻，但是他几乎没有大卫的忧伤，没有撕裂心肠，也没有撕裂衣服，他好像站起来就继续过自己原来的生活。那有另外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大卫的喜乐怎么那么的大，对不对？我们好像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聚会，去祷告，去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很平淡。我说啊，感谢主，上帝爱了我，感谢，那就完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大卫的那个喜乐呀，那个感恩呀，那个赞美呀，高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觉得哎呀，这样不太丢人了吗？这样我怎么还这个我作为一个成年人，那个架子在哪里？各位，让我这样说，我们的忧伤很浅，我们的喜乐也很浅，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太浅。一旦我们跟上帝关系足够遥远的时候，我们既不觉得过于忧伤，又不觉得过于喜乐，就是我们很平淡，很平。各位，信仰最大的敌人就是很平。平的意思就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其实不冷不热，不温不火，有一个弟兄说描述自己生命的光景，我觉得他举的例子非常贴切哈。他说自己就像一个橡胶球一样，捏不扁，砍不圆，蒸不熟，煮不烂，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求主来怜悯我们，很平很淡，那个叫租客与房东的关系，他不需要那么亲密，但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他需要非常的深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整个生命模式需要转变过来。让我再对着一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这样说，可能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祷告已经很努力了，已经在那里很努力的在祷告了。让我这样来挑战你好吧，让我说点刺激的话，甚至需要刺痛你，有没有可能那些你自以为很努力的祷告，其实压根儿不是在祷告，而是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祷告，我们是在坐在那里讨价还价做了三个小时的生意。主啊，只要你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啊，只要你给我解决了这个困难，让我的病好起来，让我的孩子听话，让我的丈夫改变，让我的生意成功，我就 我就十一奉献，我就服侍教会，我就这个，我就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各位，我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祷告？很多人还觉得很属灵，你知道吗？还觉得自己心志远大，立志来服侍主，立志来爱神。但是各位，那个不是祷告，那个叫做生意，那个叫讨价还价，就好像那个就是你在菜市场买菜，他说三块九，你说三块五，最后谈妥了三块六，真的不就是这个过程吗？哎，各位，你仔细思想，这个过程你的心里真的有甘甜吗？真的有安息吗？真的有盼望吗？真的有被爱和享受吗？没有的。即使在祷告当中，还是从祷告当中站起来，都不会有真正的生命的甘甜、喜乐和盼望。因为你在做生意嘛，做生意是很耗费心神的一件东西。只有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生命的享受，才是能够滋润你的生命的，能够给你带来安息、安全感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三个小时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和上帝讨价还价了三个小时。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祷告的越多越遭上帝的怒气，他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不是的，如果那些和上帝讨价还价的话机械、冰冷、空洞、无意义的话越多，上帝就越气愤。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问题是祷告的时间太少了，这个确实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问题哈。就你本来是跟他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但是你一天到晚不说上一句话，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祷告的整个模式和状态都错了的问题，那个有的时候更要命，更要命。虽然话多，花的时间多，也毫无用处。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提出来呢？因为我会觉得这一点是今天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根基性的错误，是根本上的错误。但是他这二十年来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过，他还是以这种的模式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做生意，不是讨价还价，不是租户与房东的关系，乃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需要把这个根基立住，只有立住这个根基，我们才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建得稳。根基如果立在了沙土上，即使看起来多么的热心，多么的敬虔，好像多么的跟信仰做一些信仰的活动，其实都没有作用。真的，很多人看似多参加了很多信仰的活动，他说我每天都参加小组，我每天都这个做一些教会那的事儿，甚至我圣诞节的时候还表演个节目，甚至我还会有十一奉献，这些都是好事哈，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根基没有立住，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多大的益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呼叫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没那么简单，对不对？因为它挑战了两种模式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表明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主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就表明说只有这句话才表明接下来你所有的祷告都有基础了，对不对？如果他不是你的父，你凭什么祷告？如果他不是你的父，他凭什么听你的祷告？对不对？是关系啊。 意思是你先确定这个关系，你在和谁说话，谁在听你说话，有了这个关系，就是接下来所有祷告的前提。因为接下来有许许多多的祈求，对不对？有许许多多的祷告，所以得儿子的名分还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要稍微退一步说，得儿子的名分并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对不对？其实一个人，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人的儿子，不是因为他乖他懂事他就成为一个人的儿子了，对不对？因为他在他不乖不懂事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人的儿子，他是怎么成的呀？被生出来的，不是他做出来的。一个孩子成为一个人的儿子，是他被生出来就成为一个人的儿子，而不是因为他优秀做出来，做三年看看他够优秀，哎，你就当我的儿子吧。没有哪个儿子是这样的，对吧？属灵的事也是这样，先重生，先成为，先在基督里面被重生，被圣灵重生。你说这样不太简单了吗？不不不，这样不简单，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说，这是父亲的作为，这是天父的作为，我们才会真正的心被这样的爱来触动，不然的话我们的心总是不会被触动。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你祈求的基础，认罪的基础，得恩典的基础，所有其他祷告的任何祷告的基础。最后让我这样说，我们的祷告若不是在基督里，就是会在自我里。我们前面提到两种关系，一种是业务关系，一种是家庭关系。业务关系基于利益的交换，家庭关系基于生命的连结。你知道主导文当中有一句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啊，赐给我们。简单来说，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连吃饭这样的最基本的事情都需要来到天父的面前，知道说他是赏赐的源头，需要靠着他来吃饭，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基于亲密的关系才能做到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才敢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说，这个饭你来赐给我。各位，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只有王的女儿，王的儿女才敢半夜叫醒王说，我渴了，你帮我倒杯水，对不对？太监和宫女敢不敢？不敢。你见哪个太监和宫女半夜渴了把王拍醒说，王起来给我倒杯水？关系没到嘛，他是奴仆不是儿女。但是公主和王子敢不敢？敢，因为那是他的父亲。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父是普天下最大的君王，宇宙的君王，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敢把你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拿过来烦他？是因为你与他之间的关系。很多年前一个基督徒就这样跟我讲说，哎，太烦了，什么样的小事都去祷告有什么用，上帝不烦你吗？我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啊，表明你还跟他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事太小不值得祷告，你这个事太小不值得拿来去跟上帝说，表明你还是局外人。只要你跟他有关系，他是你的父，事儿无论大小你都可以拿来跟他说，对不对？关系决定了，没有太小的事儿以至于不能拿来烦他，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父子的那个关系，不是业务的房东与这个房客的关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真正的这个的祷告的模式当中来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来建立我们在他面前的那一个生命的安全感啊！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阿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恩是何等的稀奇，因为我们本不是你的儿女，我们原本是与你为仇的，但是你舍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过犯和刑罚，使我们这些原本与你为仇的人，最终成为了你家里的人。主啊，我们既是成了家里的人，就不要让我们在这样恩典的地位上再堕落到奴仆的关系当中去，不要让我们离弃了这一个最美的身份，以至于想到你的面前去讨价还价。主啊，把我们这个心思从根本上给掐掉，使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带到你的面前，不是要来讨价还价，乃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的亲密，因为我们的主无论大事小事他都看顾，他都保守，他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与赞美，求主坚固你的众儿女，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使我们的信仰有盼望也有喜乐，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